杯，山羊水杯、没有了，完，结束了。但是 ，no， 我们还有一次 ，come on， 大家一起来唱 ，come on。 山羊水杯，双鱼牧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秤，天蝎射手座。山羊水杯，双鱼牧羊座。 这是来自王力宏，叫做《星座》。继续来分享到陶喆，陶喆呢，今年大概已经40多岁了。光从长相来看呢，你应该会相信他在很多人的心里呢，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歌、被一大群女生簇拥着的一个大男生而已。所以说，可能玩音乐呢，会让人有一颗年轻的心。听听看，来自陶喆带来的这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，叫做《Run Away》。 我们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力，想敲打我自己。 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拿掉空气，一直不停地换台。 麻木的神经，感觉自己像个机器，快不能呼吸。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，除了酱瓜什么也没有。算了吧，去外面吃吧。 我的太阳永远在前方，无尽的公路，无尽的追求。 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？ 淡淡的感情还坚持下去，有什么样的意义？ 喂，你拿着车到学校去哪里啊？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别在外面鬼混了。 风吹乱头发，黑夜星空下，

是这种心情，叫我年轻曾经如此爱你。